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，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凉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，请告诉我今后请你给我感动欢喜，为了你杀光了时间的烂俗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凉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你无关痛痒。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你无关痛痒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你无关痛痒。